首诞生于1988年的经典歌曲《爱的奉献》，一经问世就深入人心。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甚至成为一些人的座右铭。在《爱的奉献》问世20年后，2008年5月18号，一场以这首歌的歌名命名的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当生死不离的歌声响起，所有的音符里流淌的都是起伏。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被燃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世界都被沉寂，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坚强升起，我的努力看到爱的力气。无论你在哪，伤依然举起，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天裂了，去缝隙。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拉起我的手，出生你回家的。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 在地震发生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内地流行音乐界始终关注着灾区发生的一切。这首歌曲《咱们回家》就源自于一个来自灾区真实的故事，听来令人潸然泪下。 把血擦一擦，把泪擦一擦，别害怕，好孩子，咱们回家。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你的亲人，天下的父母亲都是你的爹妈。只要太阳一亮，照常升起，你就还是那朵迎春花。只要无心红旗每天飘扬，你就不会成为悲凉的王。把血擦一擦，把泪擦一擦，好孩子，好孩子，咱们回家。把血擦一擦，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感动。 内地流行乐坛对生活的渗透甚至干预可以看作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他们彰显着公益价值，如此亲切。比如诞生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的歌曲《为了谁》，就很好地体现了崇高美和生活美的融合。 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留泪，谁最美，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 从关于爱的呼唤到直面洪水、冰雪、地震灾害的历练，这30年间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流行音乐没有缺席，这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荣耀。这些歌曲用他的温暖感动着天地，感动着你我。节目最后，古月代表编辑才涛送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愿处处充满爱的温暖。 为你把眼泪擦干。